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、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史蒂夫·梅茨格和汉斯·威廉，是由范小星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今天不开心。这天一大早，小恐龙特雷西就被他的姐姐德尼斯给吵醒了。德尼斯正在生气地喊：嘿，特雷西，你别把你这个臭娃娃放在地板上，我下床的时候差点把我绊倒了。姐姐从上下床的上铺爬下来，一脚踩在了娃娃上，差一点摔倒。睡在下铺的特雷西还没睡醒呢，他睁了睁眼睛说： 好吗？以后不会了。 然后他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。这会儿妈妈已经把头从门那儿伸进来叫着：嘿，特雷西，快一点儿，准备出发去幼儿园了，我早上上班还要开会，你怎么还没起床？特雷西慢慢地穿着衣服： 好吗？我马上就好。 特雷西很快地刷牙吃早餐。他本来就不喜欢做什么事情都匆匆忙忙的。姐姐在早上对他大吼大叫以后，他就更不喜欢了。好不容易收拾完所有的东西走出门，妈妈站在门前说： 嘿，走吧。哦，再见，德尼斯，可别错过你的校车。 姐姐德尼斯背着小书包跑向校车。 不会的，妈妈，再见。 特雷西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心里想： 德尼斯都没有和我说再见，他一定还在生我的气呢。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，地上到处都是水。妈妈牵着特雷西走在路上，特雷西突然松开手，跳进一个小水坑。 哇，呵呵，这么多的小水坑啊！ 扑通，他的脚溅起了大大的水花，弄了妈妈一身。妈妈板着脸： 哦，天哪，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要开会用的文件都被你给弄湿了，真气人。 特雷西看了看妈妈手里湿乎乎的文件，难过地低下了头。接下来的路上，他不再跳水坑了，不过他还是不高兴。他低着头，自己在那儿哼哼歌： 姐姐她不喜欢我，妈妈你也很生气，我还想回到床上去，今天运气坏到底。姐姐她不喜欢我，妈妈你也很生气。 终于特雷西和妈妈到达了幼儿园，迪老师在门口迎接。妈妈向迪老师打招呼： 哎，迪老师，早上好。 迪老师拉过特雷西的手： 哦，您好，昨天晚上的雨下得可真大呀。 妈妈要离开的时候，转过身对特雷西说： 哦，亲爱的，我要走了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再见。 说完，他飞快地亲了一下特雷西的脑门， 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幼儿园的大门。特雷西心想， 妈妈今天都没有抱抱我和我说再见，今天真是个倒霉的日子。 特雷西走进教室，他慢慢地走到图书角，找到了一本书。他坐下来，刚刚翻看起里面的图画，这时候小恐龙焦树亚走了过来。焦树亚说， 我也喜欢这本书，这本书可好笑了，我能和你一起读吗？ 特雷西回过头说， 不行，我想自己读。 焦树亚眨了眨眼睛， 哦，好吧，你那么大嗓门干嘛？ 他扭头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特雷西想到小画板前面画一张画，可是艾伯特和塔拉的消防车正好挡在小画板前面。特雷西对他们俩大声喊， 快把这个消防车拿开，差点绊倒我。 艾伯特马上把消防车拿走。塔拉惊讶地说， 哇，他的脾气可真大呀。 特雷西开始画画了，他想画一个下雨天，天上有很多的云彩，地上有很多小水坑。他正要画一点一点的雨点儿，好朋友丹尼尔走了过来。丹尼尔很高兴地对他说， 嘿，特雷西，我和你一起画好吗？ 可特雷西今天一点也不友好，他大声地说， 不行，我不要和你一起画，你画得太慢了。 丹尼尔被他吓了一跳，简直都快哭出来了。 你从来没有说过我画得慢，你真讨厌。 这个时候，迪老师走了过来。嘿，特雷西，我说先别画了，咱们聊聊天吧。特雷西抬头看看迪老师，迪老师说，我听到你刚才对焦树亚、艾伯特和塔拉大声嚷嚷，哦，还把你的好朋友丹尼尔气跑了，他可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特雷西突然就哭了起来，他冲进了迪老师的怀里面，一边哭一边说， 一大早我姐姐就冲我大吼大叫，因为我把娃娃放在地板上了，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快快的，因为我妈妈要迟到了。我妈妈还对我嚷嚷，因为我弄湿了她的文件，她走的时候也没有抱抱我。 迪老师轻轻地抚摸着特雷西的头，哎呀，原来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，难怪你这样不开心呢。 嗯，就是嘛，迪老师，我今天特别不开心。 特雷西擦着眼泪，迪老师温和地说，哦，我希望过一会儿你就能开心起来。 嗯，不可能。 特雷西擦干了眼泪，接着画画去了。迪老师走到一边，悄悄地把小朋友们都聚在一起，告诉他们特雷西今天特别不开心。迪老师问，我们大家想想应该怎样帮特雷西开心起来呢？艾伯特想了个主意， 我们来给他画一幅漂亮的大画吧。 布兰登说， 对，画上要有很多汽车和卡车。 塔拉补充说， 嗯，还要说很多喜欢特雷西的话。 乔树亚拍了拍手， 请迪老师帮我们写在画上，特雷西看了一定会开心起来的。 小朋友们都抢着出主意， 可只有丹尼尔一句话也没说。 迪老师在地上铺了一张大纸，拿来了一些彩色水笔和蜡笔，然后有的小朋友开始画画，有的小朋友请迪老师帮忙写下自己想对特雷西说的话。 只有丹尼尔一个人， 他坐在画画桌子前面，没有和大家一起画。大家画好了，哦，这幅画可真棒！迪老师把这张大大的画贴在墙上，然后叫特雷西过来看看。画上有美丽的彩虹、小汽车、小恐龙，还有一段非常温暖的画。 特雷西，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姑娘，聪明、友好，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好喜欢你的黄皮肤。 因为特雷西是一只黄色的小恐龙。 特雷西轻轻地问，这是什么？ 布兰登说， 这是我们大家专门给你画的。 塔拉也跟着说， 我们想让你开心起来。 迪老师给特雷西读了每个小朋友的画，又给他指小朋友们分别画了什么。特雷西笑了， 谢谢大家。 过了一会儿，特雷西发现他最好的朋友丹尼尔没有在画上对他说什么，也没有画什么。 我刚才对他太凶了，也许他再也不喜欢我了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特雷西忽然觉得有谁在背后拍了拍他。他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丹尼尔。 丹尼尔说， 特雷西，我有件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希望能让你开心起来。 特雷西看看丹尼尔送给他的礼物，那是一幅拼贴画，上面有蝴蝶结、丝带、红心剪纸、彩色纽扣和各种小花布贴。在画的最下面，丹尼尔写着， 特雷西，我爱你，丹尼尔。 特雷西笑得嘴巴都到耳根子了，他和丹尼尔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这一天，特雷西又用小星星的曲调唱了一次歌。 今天运气真不妙，我发脾气还哭闹，小朋友们可真好，让我开心哈哈笑。幼儿园里真正好，糟糕心情不见了。 哎呀，我的袜子，已经有一双两双，怎么办？床底， 唐耳朵， 小 心，怎么是让你扫地吗？你怎么只扫到门口就不进屋了呢？ 哎呀，我觉得我的房间已经很干净了，所以我就把客厅扫一扫，把你那儿扫一扫。 唐耳朵，厕所怎么这么臭啊？ 厕所 啊！你拉了屎，为什么没有冲水？ 是吗？哎呀，一定要节约用水，这才是环保。 节约用水不能把我们都臭死。陶耳朵啊，为什么你中午吃完饭没有洗盘子？ 没洗盘子也是因为要节约用水啊！你想，今天不要洗，明天不要洗，后天也不要洗，到时候到了周末再一起洗， 陶耳朵，那你把臭袜子藏在床底下，也是为了节约用水吗？ 没错没错，你看我现在几双啊？几双？一双两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再攒到五双，我再一起洗。 那你昨天没洗澡，前天没洗澡，大前天也没洗澡，也是为了省水吗？ 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还没刷牙呢，哈。 哦，塔耳朵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可以又让你干净，又节约用水。 什么方法？ 我现在给你一桶水，你用它先刷牙洗脸，然后再洗衣服，然后再洗脚，然后再刷你的盘子。啊，不是，是先刷你的盘子。啊，不是，是先，总之， 这桶水要把所有的事都干了，快去。 是马蜂吗？小婷姐姐， 哎呀天哪，为什么这两台阳台上总是有马蜂呢？ 对呀， 好奇怪呀， 难道是我种的花太香啦？ 难道是我做的饭太香啦？ 到底是什么时候飞过来的？ 大耳朵，你看在咱们家的窗户外边那个黑咕隆咚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 菠萝蜜， 圆圆的 榴莲， 像个菠萝。你看里面飞出来的什么东西？ 就是马蜂啊。天哪，那是个马蜂窝。 哎呀，马蜂窝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马蜂窝，怎么办？ 如果飞出来的话，会不会蛰我们？ 啊，如果要是都飞到咱们家里，会不会把咱们俩都给蛰成大肿头了？ 那怎么办？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给拆下来的话，人家的家就没有了。 啊，如果我们不拆的话，我们的家就没有了。 那怎么办？ 打电话。 给谁？ 给消防队。 哦， 119。喂，啊，对，不是着火了，我们家的窗户外面长了一个马蜂窝，消防员叔叔可不会过来帮我们弄一下？对，幸福小区1号楼302。是的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他耳朵兔子。 好的，再见。 可以吗？ 可以。 哎呦，太好了。 那现在我们就送别这些可爱的马蜂吧。 我先躲在蚊帐里。 我躲在床底下。 再见。 再见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。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。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。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到了中午，呱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肯在家吃饭。呱呱的妈妈再三追问之下，呱呱才支支吾吾地告诉妈妈说， 不吃是因为很饱，中午我在幼儿园帮团团把饭吃了，他答应以后只跟我一个人玩。 妈妈有点哭笑不得，板着脸训他说，以后你不准再帮人别人吃饭，听到没有？呱呱有些无奈地回答妈妈说， 可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做男人要说话算数，这个月都得帮他吃。 呱呱的婶婶挺喜欢呱呱的，还经常给他买玩具买好吃的，两个人的关系呀，特别的铁。叔叔看在眼里，自然也很高兴。前两天叔叔、婶婶、呱呱三个人乘电梯，在电梯里叔叔和婶婶拌嘴了，只听婶婶举起刚买来的榴莲，假装举到叔叔的头顶，做出要砸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呱呱一下子就抱住了婶婶的腿进行阻拦。叔叔心想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不愧是亲叔叔啊，他婶婶纵然买了再多的玩具，关键时刻那呱呱还是向着自己的叔叔啊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只听呱呱大声地对婶婶说， 别在这儿动手，有监控，换个地儿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广州市明德幼儿园的陈州飞扬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